在，在，爷爷，爷爷，家，家，酒，酒，奶奶，奶奶，便利店，便利店，打工，打工，商店，商店，电影院，电影院，咖啡街，咖啡街，三星，三星，以后，以后，几，几，口，口，七，七，和，和，大学，大学，毕业，毕业，去年，去年，现在，现在，贸易，贸易，公司，公司，附近，附近，累，累，还，还，可以，可以，当，当。기본문형1 一，我在食堂吃饭。二，爷爷在家吃饭。三，爷爷在家看电影。四，他在宿舍看电影。五，他在宿舍喝酒。六，他们在学校喝酒。七，他们在学校工作。八，我奶奶在便利店工作。九，我奶奶在便利店打工。十，我中国朋友在商店打工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你在哪儿吃饭？二，他们在哪儿看电影？三，我们在哪儿喝酒？四，你哥哥在哪儿工作？五，你在哪儿打工？ 응용문형 1-2 一，我想在食堂吃饭。二，他想在电影院看电影。三，他们想在咖啡街喝咖啡。四，他想在学校打工。五，我想在三星工作。기본문형2。 一，我吃饭以后去图书馆。二，他喝咖啡以后去图书馆。三，他喝咖啡以后来学校。四，他做作业以后来学校。五，他做作业以后在便利店打工。六，我哥哥毕业以后在便利店打工。七，我哥哥毕业以后在三星工作。八，我中国朋友来韩国以后在三星工作。九，我中国朋友来韩国以后跟女朋友分手了。十，他们去中国以后分手了。 林同学，你家有几口人？ 我家有四口人。 你家有什么人？ 有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 你哥哥今年多大？ 他今年27。 他大学毕业了没有？ 去年毕业了。 现在在哪儿工作？ 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。 你在哪儿打工？ 我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店打工。 累不累？ 还可以。 毕业以后，你想做什么工作？ 我想当老师。 李，王，张，刘，陈，杨，黄，赵，周，吴， 金，李，朴，崔，郑，江，赵，尹，张，林。 我家有四口人，你在哪儿打工？他想在电影院看电影。 我家有四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我哥哥今年27岁，他去年大学毕业了。他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。我呢，现在在学校附近的便利店打工。毕业以后，我想当教汉语的老师。